肇事案，嫌疑人作案时精神障碍，家属不满，那么这样的一个鉴定对刑事责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案件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警法在线所要关注的这个主要话题。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华伦律师事务所的妙蒙京妙律师。妙律师你好。 何婷好，大家好。 那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很多朋友也已经知道了，但是在这儿呢简单的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就在8月31号，根据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是王继进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当9月6号晚上9点24分，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浪官方微博通报了这起备受关注的620宝马肇事案的最新进展之后呢，可以看到随后的这个回帖啊是非常的多，甚至很快微博的评论达到了16000多条，转发了10000多次。那么说一下这个事情事发当时的一个情形，也跟朋友们再回顾一下。2015年6月20号下午1点53分，王继进在南京市秦淮区驾驶一辆宝马轿车和多车相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多车受损。当时的情形呢是王继进驾驶的车辆开在这个左转车道上，但当时直行和左转的车道都是红灯，可是他却是以非常高的一个时速达到190多迈的速度冲到了对面，一下子造成了刚才咱们说到的2人死亡1人受伤，多车受损这样的一个严重后果。6月21号，王继进因为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南京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7月4号，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犯罪对犯罪嫌疑人王继进批准逮捕。刚刚也说到了啊，对肇事嫌疑人王继进的司法鉴定结果一经公布，也受到了大家的强烈关注。那大家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什么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是不是就是出事那会儿他才发病的？那怎么能够鉴定出来就在出事那会儿他发病的呢？为什么还要强调作案时这个鉴定结果怎么得出来的？等等等等啊，对这样一个很多人并不熟悉的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大家伙纷纷提出了疑问。同时呢，我们也在关心，就是这样的一个鉴定意见书是不是会影响案件当中当事人所承担的责任，既包括刑事责任又包括民事责任。那首先呢，也是请妙蒙京律师来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 首先呢，这个按照现行的这个刑法中间的这个规定，如果那个由这个法院认定这个犯罪嫌疑人在这个犯罪的这个时间，他的这个存在这种间歇性的这种精神病，不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情况下，是可以对他的这个处罚进行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那么当然了，这个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的就是呢，并不是说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呢就对表他就脱罪了。因为是这么回事呢，就是如果认定他存在这种就是说精神病的情况下，那么应当是还有一个另外的我们现行的这刑事诉讼法中间的一个程序，叫做对于精神病患者的这种就强制医疗。也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判刑可能会轻，但是那么法律是必须强制他进行接受治疗的。那么这种强制治疗也要到这种就是说封闭式管理的这种精神病的这种医院，专业的这种医院里面去。那么可能他在他比如说服刑或者是在这种治疗的过程中间，也是的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实际上呢，这个对于他的这种自由的这种限制，不见得就轻了。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说明的一点。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说一下现行的这个刑法中间呢，就是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中间有很多种情况，包括了这种间歇性的这种精神疾病，包括未成年或者是这个就年龄比较小，或者是还有这个75岁以上，那么这种就是说岁数比较大，都是可能 但是这一点我们要强调的是说，它是法院是可以而不是必须对他减这个免除这种或者减轻处罚。 像刚才妙律师在分析的时候，其实有几个词哈，如果不做法律专业的研究，可能并不会特别注意到。比方说您两次强调了可以而不是必须，那么在法律行文当中，这个可以减轻和免除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就是说减轻或者免除这个它是一个可法院的可选择的这么一个选项，而不是法院必须做的选项。那么如果是这种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精神这种或者行为的这种这种精神病患者，那么他就不是叫做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而是叫做丧失或者没有刑事责任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规定是应当对他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就是说这种人已经不应该通过刑法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处罚，而应该直接把程序转到这个对精神病患者的这种叫做强制医疗程序，也就是说直接应该送精神病院。那么具体怎么去送的话呢，咱们现行的这个刑事诉讼法中间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程序性的规定的，如何进行鉴定，如何对这个鉴定结论进行这方面的分析啊。那么我们还要强调一点的很有意思的，就是这大家可能没注意到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南京的这个司法鉴定所出具的这个叫做鉴定意见书， 而不是像以前所说的大家 结论了， 对对，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或者鉴定意见，这个鉴定意见和鉴定结论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也就是说，在2013年的这一次大的对我们国家现行的民事和刑事诉讼法的这次修订过程中间，已经把我们的这个证据构成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叫做鉴定结论，全部改成了鉴定意见。也就是说，不再是一个由鉴定机构出具的最终的结论来定案了，而他们只是拿出一个意见。那么这个意见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法院或者是对方当事人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被害人的家属可以对这个意见提出质疑。那么按照现行的这个刑事诉讼法来说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现在的这个就现在这个案件本身的这个程序，我先说一下，它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它还在侦查阶段，那么还是由公安局来进行主导的，甚至还没有移交到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这个时候做出的这个鉴定的意见按照现在的这个程序法来说，是作为家属或被害人家属是可以提出要求重新进行鉴定的。那么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新闻说 已经提了 这个重新鉴定的这个请求这个申请了。那么看看这个重新鉴定的结论是什么。那么我们先不管这个，我们就说如果这个结论或者叫这个意见存在到了法院的话，那么第一 作为法庭的一份证据出现了， 只是作为法庭的证据之一，而且不再像以前是作为鉴定结论是那么强有利的一份证据。为什么？它只是一个有司法鉴定资质的这样的几个鉴定人他们的意见，而并不是他们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的定性和结论。那么既然你提出了意见，就要允许我质疑，但是我不是专业的人，我怎么质疑呢？现行的诉讼法程序中间是规定了有可以申请专家证人出庭的，也就是说如果是检察院或者是被害人的家属对于这个鉴定的结论有疑问，或者说是对他呢不能满意，那么他们是可以聘请或者申请法庭去调，这样就是在这个专业领域内有资格有资历有背景的这样的作为专家的这种证人代表他们对这个鉴定的意见提出质疑。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鉴定的这个意见，就以前呢是这样，以前鉴定的这个结论的情况下呢，你很难在法庭上对这个结论进行质证，因为人家结论放在这儿了，它就叫结论了。那现在既然是意见的话呢，就是有可能会需要双方在法庭上针对这个东西的证据效力，包括它的证据的这种产生进行质疑，那就需要质证。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法庭可能需要传唤这个做出鉴定的这个鉴定人到庭，你要说明你当时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意见。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专家证人他就可以对他进行这种交叉的这种询问，或者是这样的这种对质。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说把这个鉴定的这个意见就亮在这个所有人面前，因为公开审理，而且这个就是 有这个就是说明确的这种庭审记录，这个时候对于法院的法官们，就是审判的这个合议庭，对于这个结论是不是去采纳，就可以说他就可以充分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提高了整个司法的这种公信力，这是现行的我们的程序的这种保障。我觉得这个在 这之前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对，之前的这个程序上来说，这次的这个2013年，大家可能觉得就非专业的人士对于这次修法的这个这种感触啊，可能没有我们专业的这个深。我们就觉得这一次的这方面的这种调整，确实对于提高司法的这种公开透明和公信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比如说这一次这个结论或者叫这个意见出来以后，这么多人去质疑，很多人这个对此表示不满， 用各种方式来 各种方式来表达啊。然后我看到有很多都变成段子了。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说的就是说，这是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就是是不是能够来免刑或者是这个逃避这个刑事处罚呢，我觉得这是大家有一定的误解，并不一定，就是第一个它不是一定要减刑或者免刑， 它只是一个可以，而不 只是一个可以，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是可以了，对它进行减免了，那么它也还必须要接受这种强制的这种治疗或者这种管制，那么他实际上受到的处罚或者他对他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期限没准更长，那么只是在这种法条的这种理解上可能有一个这个不同。所以呢，就是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从程序上来说，这个东西出来不见得一定会被法院所认可，不见得一定会被所有人所认可，那么我们是可以在程序中间对他提出质疑，而且不光是这种感性的质疑，我们可以理性的聘请专家证人对这个进行质疑。 这也就是刚才苗律师强调的，就是2013年民诉刑诉的这个法律大修， 对对对， 之后实际上很多人没有关注到的一个点，在这个庭 非常简单的两个一个词的调整， 对，从鉴定结论变成了鉴定意见，这可能就是意味着在庭审过程当中呢，对以前的鉴定结论不满，却没有办法来表达，或者 以前只能是说我申请重新进行鉴定，但是我没有办法从技术上或者说是细节上针对你现在有的这样东西提出质疑。 就是包括这次很多人在问你这个鉴定结论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如果说它是间歇性的、突发性的、短暂性的，你怎么才能鉴定出它之前没事之后也没事，就那一段有事？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事情你就必须得让鉴定人在法庭上要向法官，要向检察官，要向我们的这被害人家属，都要讲清楚。那么而且不是说你用这种专业的语言云山雾罩的讲就行了，我们这边还有专家证人听着，你说的不对或者说的不准确或者说的不明确，或者说你所做出这个鉴定意见的这个结论的所依据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充分而能够排除其他合理怀疑，那么这些的话，我认为现行的这个程序已经对他做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保障，所以我倒觉得大家可能可以心情平息一点，这个不用那么激动，但是这件事情确实引发了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关注。这个我特别想说点我个人的这种意见啊，我对于这个就是现行我们法律中间有这样的就是对于精神病的这种患者减轻免除处罚的这样的这种规定，虽然我们必须去遵守它，但是我本人个人是并不认同的。 您的对现行法律这种规定的不认同，那我们也非常有兴趣来听一下。不过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呢，请您再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精神病人要减轻免除处罚，现在法律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 对， 那么苗律师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个规定现在是遵守的情况下还不认同呢？那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他的想法。一段片花广告之后，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嘉庆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不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 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现在呢，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这个事情，也是从昨天到今天大家热度啊，关心的热度是一直未减，就是官方通报南京宝马肇事案，嫌疑人作案时精神障碍，家属不满。那么这样的一个鉴定，对案件当事人他要承担的责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华伦律师事务所的妙萌晶妙律师。妙律师再次问好。 嗯，大家好。 那么刚刚我们也已经分析到了啊，所说的这个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个是说啊，咱们这个意见书当中所说的，他在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就这一句话也是在网上引发了大家铺天盖地的一种讨论，甚至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质疑。那么根据现在咱们国家的民诉法也好，刑诉法也好，修改之后，对这样的一个鉴定意见书，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刚才妙律师已经介绍了，是已经有办法在程序当中对他合法的进行质疑，而且聘请当庭聘请专业的 专家证人、嗯、 对这个出具鉴定意见这一方进行一个非常针尖对麦芒的这样的一个质证。 对对对、 嗯，那么这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嗯， 那么咱们接下来再说到，刚才妙律师说了啊，现在咱们国家的刑法其实非常明确的规定了，患有精神疾患的人，那么在作案的时候，如果经过鉴定有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形，可以是免除或者是减轻处罚，但是 甚至有应当减轻或者免除。 对，现在有应当这样的说法。 嗯， 那么尽管他遵守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但是他还确实对这样的一个法律意见有不同的意见。那您的想法是怎样的？这个不同的意见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我的这个意见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并不赞同对于这个所谓的精神病患者这个进行所谓的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首先一个，你要对精神病这个概念或者说是这个东西进行一个明确的一个技术的鉴定就比较困难，因为现在呢，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现在有很多这种，尤其是涉及暴力犯罪或者是这种就是这样的这种犯罪的人，本身多多少少我们大家都能认同他们都有心理上的这种问题。那么这些心理上的问题是能不能构成这种所谓的精神上的疾病啊，或者什么，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专业人士恐怕也未必都能给你画得很清楚。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是不是比如说连续杀人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严重暴力犯罪，他都可以说我有精神疾病，那我能不能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呢？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带来一种可能的不公平，司法上刑罚上的不公平。所以我认为实际上应该是这样来操作，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精神病患者和非精神病患者。 那可能他们也会有人说，那我的这个行为是因为疾病导致的，并不是说我本身这个人、我没病的时候我也想这么干，我就是对你不满意我才怎么怎么样的。 对， 是这个病让我去这么做的。 但是这个事情我认为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就是从我们司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这种就是行为的外观判断。为什么这么说？ 太专业了、 就是 行为的外观判断。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司法对这个一个人是否要就他进行这种刑事处罚，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实证化的去证明他的内心行为，他到底怎么想的，没有办法证明。 所以我 只能是通过他的行为， 其实也是看行为的表现。 对，他是行为的表现出来，然后看出了他是故意的还是他是过失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这个 任何一个人都有减轻自己处罚的这样的这种主观的这种意图。那么在这一点，我们如果是把这条线画得很模糊的情况下，就可能会造成这种处罚的不公平和脱罪。那么所以我的看法是应当这样，就是我们暂时在刑事审判的这个程序中间，我们不应当考虑这个事情，就从他的行为的角度来对他进行刑事处罚。那么当这个刑罚已经确定了以后，对这个确实可能患有精神病或者精神疾病或者心理疾病的人，那么我们在对他进行这个执行啊，包括这个服刑或者这个过程中间，给予一个特殊的这种程序性的这种规定，比如说他可能不在监狱里服刑，他到精神病院里去服刑，那么包括精神病院还给他提供这种治疗，包括什么这样的这种待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相对来说，我认为从这个对于整个社会的这种公平，或者说司法的这个保证这种整个司法的公开和公正的角度来说是更好的。因为你在这个司法审判的过程中间，就要对于可能这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疾病，是不是要减轻免受处罚，你要来考虑这些事情。实际上我认为是不需要的，从他的行为，从他犯罪的行为对他进行这种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事的这种裁判就 OK 了。那么他如果是说了说这个可能不是我的本意，那么那这个事情你怎么去证明？无法去证明。那么通过医疗的这种方式认为他可能患有疾病，那么在服刑过程中您去进行治疗，如果确实最后能够这个就是通过医疗的方式或者通过这种专业的这鉴定认为他已经完全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了，那么好了，那这个刑事的这种处罚，当你去服刑的过程中间，你就直接到这个有这种监管条件的这样的这种精神病的这个医院里面去，同时服刑同时治疗。我认为这种方式相对来说可以在这个应该是说可以免除很大情很多我们法官的或者说是这个审判过程中间的一些争议，一些这个就是质疑。 而且您这个思路也会免除很多公众会不管 对审判的这个质疑， 对，对于这个鉴定，不管它叫意见也好，对结论也好，大家可能对他就会有一个怀疑，说这是不是就是为了 脱罪？ 脱罪。但是呢，从前面这一段，我觉得哈，您的这个理由已经很充分了。可是我接下来就会想问，那如果说这个人就是不管他有没有精神病，就是按照行为的后果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了。那如果说他的罪够死，那我们直接毙了他呢，还是去给他拉去治病呢？ 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国家也在就是说不断的这个调整这个法律过程中间，刑法中间的这个大家也能看到，就是说死刑正在慎用、然后减少这个罪名，就是能够适用死刑罪名都在减少。那么我认为这个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仍然是对于死刑的一个慎用的这种方式的话，那么 这样会 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这个就是 对死刑的一个慎用的角度， 对死刑慎用角度来说呢，就如果有这样的这种嫌疑的话，我们就慎用死刑。那么这个给他这样的这种机会，我觉得这个没有疑问，没有问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我还是持有这样的这种观点。当然了，就是刚才高婷提到了一个，就是说我控制不了我的这种行为啊，或者什么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我就觉得这个理念啊，好像来得非常非常古老。就是我还看了一些资料，就是什么康德呀，包括文艺复兴的那个时候，他可能是为了对抗这种神学的这种对社会的这种控制和这种禁锢的时候提出的这样一种观点，所谓自由意志的这种观点。那么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随着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发展进步，包括我们对于这种精神疾病，包括这种事情的这种研究或者这种科学的进步，也许我们在很多观点上需要做一些调整。 那么再说回来南京的这一个个案吧，因为刚刚我们是从这个个案讲到了民诉法、刑诉法它本身的一个修订之后产生的一个效果，那么之后又讲到了对现在的这个刑法当中呢，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犯案到底是应该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让他来承担自己的刑事责任啊。那么接下来回到这个个案，那从这个个案来讲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情况，这个犯罪嫌疑人大家可能已经把这个名字忘了，再提一下，这人的名字叫王继进，他呢涉嫌到的是交通肇事，因为他有一个逃逸的行为嘛，而且确实是造成了两死多伤，还有这个车子的损坏。那么 同时还会有人问，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且不说他有没有精神病，那他这样子明明显显的红灯直行，红灯然后左转红灯，他在左转线上直行闯红灯，这样的行为他难道不涉嫌危害公共安全吗？就简单的就是一个交通肇事罪就完事儿了吗？ 这个我们首先要说一下啊，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罪。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叫做危害公共安全的这个罪呢，是一个故意犯罪。那么从这个故意和过失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它的刑责是差距挺大的。 嗯， 如果是这个故意犯罪的话，一般都是重得多的。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就是从这种司法实践过程中间认为这个交通肇事是属于过失的这种心理状态。那么他现在呢，就比如说像闯红灯，像这种超速的这种行为呢，一般情况下也会认为他并不是故意的想去对其他人进行伤害，只是他过于自信，他觉得自己能躲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心理状态上来说，算是一个过失犯罪，这个没有疑问，也是被整个这个我们司法的这个领域的所有人所普遍接受的。但是现在就是说，之前曾经发生过这种在交通事故过程中间，最后被认定为了这个已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那么那个情节可能跟现在这个有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什么呢？那个我因为最高法院曾经就这个问题做过一个解释，不是专门的司法解释，而是这个通过记者招待会的这些就是高层的法官们对于这个事情做了一个这种可能未必是有法律效力的一个解释，但是基本上现在普遍业内呢就是基本上还是能够认可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说第一次发生碰撞之后，他是不是立刻停下来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还是他继续去进行第二次碰撞，第三次碰撞，或者是进行这种就是说带有这种就是危险方式的这种逃逸行为。那么如果他发生了二次碰撞或者这种危险的逃逸行为的话，可能把他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就有一定的理由了，因为他第一次发生碰撞以后，第一次碰撞的之前可以认为他是一种过失状态，他没有想去碰，他没有想去撞，但是已经撞了以后，如果你继续再去撞，那就可能认为他是一种故意行为了。那么这个时候把他罪名转换就有一定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当然这个事情在这个整个这个法律学界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也未必完全按照这种方式来认定，但是我觉得呢，至少这是一个标准。那么在这个案件中间呢，一次碰撞， 嗯， 一次碰撞，那么你如果是把他认为他是这种故意的这种犯罪，我认为证据并不充分，因为之前的话这种，那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这个过失这种犯罪状态。当然实际上咱们这个案子中间也有一个逃逸的这种行为，但他并不是危险的方式来逃逸，而是他撞了以后他自己跑，他并不是说又开着他的车然后通过把别人撞开的形式去逃逸。那如果是把别人撞开的形式逃逸，那就是危害公共安全，我觉得这已经 就跑不了了， 就跑不了了。但是他只是自己跑的话，那就是应该只是适用这个交通肇事中间的这种逃逸的这种加重处罚的这种行为。所以罪名上应该是现在看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这几个问题哈，妙律师已经跟大家回答了。此外呢，还会有一点也是涉事当事人会比较关心的，因为现在受害人家属，受害人本身已经没了，那么家属所能做的就是追责。追责除了刑事责任之外，还有民事责任。刚刚我们说到的，反复提到的这个引起大家 争议 的这个司法鉴定意见书哈，也会影响到他刑事责任的承担，或者是可能影响刑事责任的承担。那关于民事责任呢，现在我们看到报道是说肇事这一方已经给死者两方面的家属各赔偿了50000块钱的丧葬费，而家属也确实提起了附带的民事诉讼。有这样的一个前面所说的这个司法鉴定意见书，有一个什么间歇性的短暂性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障碍在这其中，民事上的责任赔偿责任他会 应该不会受影响，民事上的责任应该不会受影响，因为民事的这个责任认定和刑事责任认定是不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为刑事责任的话是要考虑到就是说对这个人要采取强制的这种处罚，所以呢认定的这种线是比较严格的，而民事的这种情况下呢是并不要求如此严格的这种责任认定。而且还有呢，咱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样一个名词啊，叫做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民法上还有限制民事刑责任能力，他现在这种情况够不上限制民事责任能力，所以 这个民事处罚，我认为是不应该受到影响，不会受到影响。 好，非常感谢妙律师对这个事件非常认真全面的一个分析。朋友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高婷，明天新闻广播警法在线我们再会啦。 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助力绿色北京。 电台 DJ 携手知名环保机构。